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20世纪80年代，小品界的黄金搭档是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们的走红也正是从春晚开始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百年笑声就跟大家聊聊陈佩斯的故事。陈佩斯原籍河北宁静，195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陈强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因为大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所以呢大哥得名布达，他得名佩斯。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演员，再加上他从小就在电影厂耳濡目染，为他以后的成功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80年代，陈佩斯的一系列作品取得了成功，西照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爷俩开歌厅，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观众对陈佩斯的喜爱正是从他演的喜剧开始的，而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喜剧小品更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欣赏一下陈佩斯、朱时茂在1985年春晚上的作品《拍电影》。 朱时茂、导演， 哎，面熟啊！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吃进去，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陈小二 。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就是。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哦，那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没有，就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吧。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风湿位， 对， 对，风湿性关节位， 对， 风湿性关节位。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我找您， 回 去休息，不是， 好， 那个导演，我 回去休息啊， 回去， 赶快准备起来了，哎，替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去， 快去 看看啊！导演，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贴出去了，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有啊， 在哪儿呢？ 导演在这儿呢。 啊？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我跟你说 啊， 去年就是因为你， 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吗？您说，多了不敢说，三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我跟你说啊，今年不吃面条， 不吃了。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我身体结实，你我还行。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不行，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 行了。我跟你说，今年啊，再用你一回。 真的，导演，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是， 这下全看你的了。 没问题，导演。 好，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戏啊，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大变样啊。 对，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他有的都买了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是吧？ 养鸡专业户。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不是风啊！ 噔噔噔，你这有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我说呀，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是不是？ 是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 啊，我也不说了。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您说说这剧本。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中年农民，哎呦，这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这个， 你看，我农民 有农村生活啊。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啊，你说吧。 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你说完了？ 我说完了，听您的。 说说。 是。 啊，这个，对不对？ 对。 啊，这个， 对， 是吧？这个，是不是？ 是 什么？是啊。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啊，对，哎、 我今天正好30岁。 我知道这个中，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能不能闭嘴呀、啊？你，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你的。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是的，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对，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这个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对呀、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十，五十。 好了。 没问题。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 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什么改名了？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我说的这是台词 啊。台词 我说的。 对， 你说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没啥说的， 啊，是什么什么导演？ 没啥说的， 哎，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 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哎，来一遍， 从头来。 哎， 是这一首知道吧？ 你说，乡亲们呐、啊， 停！不要你说。 哦，不要。 来呀、 啊，啊， 来。 啊，要我 说了。 你说。 停！行， 不要你说。 那我就不说。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我不笨， 你怎么不笨？ 我是不笨。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我清楚的 很。清楚吗？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啊，你说， 你不说， 我不说， 对， 你说是这个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对呀、啊、我就是从你说呀、啊、乡亲们呀、 啊、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哎呀，你看我的吧。 我看您的。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你说乡亲们，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是 啊。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哎，你比划着说。 哎，这个你说 啊， 你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哇、哦、您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这对吗？对吗？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这还是我的不是？ 那当然了。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不就这点戏吗？就这点台词 啊。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好，换服装。 换服装。啊，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不， 你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背心。 啊，鸭绒背心，鸭绒背心。 什么鸭绒背心啊？ 啊？皮背心。 不对。 和毛背心也行。 什么毛背心？ 那什么背心？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就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啊，-30度，这您让我穿着。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那咱们夏天再拍吗？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那个给他加件小褂吧。 他要不然他串着他 加个小褂。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要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那好，坚持，换衣服。 坚持， 能坚持啊？ 能。 好，换衣服。 能，导演。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一 快。 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你快走吧你。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其实陈佩斯自己拍东西就好像他演的小品一样，也充满了艰辛。曾经有记者问陈佩斯关于他创作背后的一些问题，陈佩斯坦诚地说，从一个剧本到最后回收最少3年到5年，那么怎么办呢？回不来钱，下一个又要投，怎么办？ 就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最后还不行就走学。这种话说了谁也不信。我儿子上小学还不是什么贵族小学，就是我们街道边上最近的那个小学去上学，边上还有一个学校我们去不起，因为我付不起学费。其中有两次孩子交学费还是我向小保姆借的。由此可见啊，演员们还是很辛苦的。好了，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欣赏小品拍电影。 好了，我们各部门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这正式拍吧。 你快来吧。 不是，这受不了啊。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 哎， 没啥说的呢。嗯，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没啥说的呢，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停啊！ 没啥说的呢， 是没啥说的了。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 哎呀， 是不是？你这个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有吗？ 当然有了。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这句话呀，它是描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是，不过也差不多。 哎呀， 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咱们正式拍。 啊？ 正式拍。 合着刚才那是 刚试一遍。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各部门注意，正式拍。 哎，这正式拍。 预备。好了。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好， 正式拍。 预备。 预备。 预备，啪嚓！哎，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你能怪我吗？这能怪我吗？这个， 哎，这， 哎，导演，好了没有？ 什么？我好了没有？ 好了就快拍吧。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好了就拍吧，就快拍。 正式拍。 是 明白，开枪！ 乡亲们呐， 高兴点 啊， 高兴点！ 我王老五，我活了这大半辈子，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看这鼻涕，那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您看， 我说你 是不是？您看这，你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不是你， 对不起， 醒点鼻涕， 不怪我们， 醒， 谢谢导演 啊，来站好， 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 嗯， 别抖。 谁抖了？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那就是有点哆嗦嘛。 你哆嗦什么呀？ 你说我哆嗦什么？ 啊， 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对呀，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 嗯， 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对， 怎么不对？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我浑身发热？ 你想吧。 啊。 你是从县城二十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 啊？这么回事？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浑身大汗。 对， 行，等一等，我去跑二十里地回来。 好， 哎， 这么多人等你跑二十里地啊？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你设计的什么动作？ 设计动作？有了，导演 啊！ 您看这个怎么样？ 扇扇风。 好啊，好的。 我再给你拿毛巾擦擦汗。 哎，对对对，要边擦边说，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 好好， 哎，怎么样？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没关系，我有办法。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哎，那好，您说。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不行，导演， 我跟你说， 不行，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快来吧。 不是，导演。您这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行了， 不能再耽误了。 行了，导演 啊， 好，赶快拍吧， 站起来，预备，开始， 说， 不要你说， 不要你说，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乡亲们呀， 我王老五， 我王老五，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我发热了。 什么呀？你说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 不是， 浑身冒汗， 你怎么搞的你？ 你这个戏就是 冻住了，最后赶快救护车。 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拍电影》。陈佩斯除了在小品上的成就以外啊，就是他在影视剧里面的成就了。他先后演出了《瞧这一家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等。这些呢，我们今后的节目再为您详细介绍。最后呢，给您带来一首来自许巍的歌曲《礼物》。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